啊，所以这个同样从这个时候，我们把各种乐器的音声啊，我们用录音带统统把它录下来。现在有能力把它分开，哪一个乐器哪个乐器单独把它分开。如果它是混杂在一起的，分不开呀。啊，可见的它不是混杂在一起的。啊，个个不交缠呢，句句无前后啊。这两句话就显示出周边发现啊，原生无限。悟如这样的境界，你才真正见到实相法要。啊，学楞严的人，这眼就在此地啊。否则的话，在楞严经再学了，学了楞严就什么？就是会学识用根，处处见性。啊，时时处处念念之中，无不是深谈实相，善说法要啊。我们要是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啊，确实不能不爱中国啊，不能不佩服中国，中国人开悟的有多少啊，我们在外国见不到的啊，就是一些印度啊，那开悟的人也没有佛法传到中国开悟的人多啊。中国人确确实实啊，是得到实相法要啊。那么我们过去的啊，这些列祖列宗他们见到，他们成就，我们为什么追不上？这是要认真去反省。再看下面第三段，这一段呢讲彼相处，啊，是以彼根的根性，啊，接触相性啊，啊，这个地方，我说的是往往说话那个意思不圆满。意思圆满，言语不圆满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是真妄合合啊！我们眼见识有见性，有眼识见，有五俱起意识见，都同时的呀。当然闻声，当然第一个是闻性闻，二识闻，五俱起意识闻。正如玄沙大师所讲，个个不交缠的，句句无前后啊。啊，你在这个里面才能够见到实相法要啊。那么彼相处啊，当然也不例外啊。请看经文啊，我呢如有秀词炉中赞叹啊，炉是香炉，香炉里面烧的是檀香啊，赞叹是檀香里面最好的啊，最名贵的赞叹、就是 此香啊，若复燃于玉珠，圣路法尘四十里内同时闻气。啊，这个香之好，燃一炷香啊，四十里都能够闻得到。啊，好像昨天六十分钟里头有个节目报道中国大陆，啊，北平有个钟楼啊，那个地方有个大钟，那个钟敲一下的，那个音声能够听多少里啊？能够听五六十里，啊，五六十里外都听得到这个钟声。啊，这个钟是明朝初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大钟。啊，那么这种香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个牛头旃檀现在没有了。啊，可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有。啊，汉武帝的时候，西域啊，就是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进贡，贡品里面呢就有四枚。啊，一枚有多大呢？大概像鸡蛋那么大呀。啊，但是四枚呀，称一称不到一斤。啊，从前给皇帝的贡品最低的分量不能少过一斤，如果不到一斤啊，这是不可以进贡给皇帝。啊，但是很巧，那个时候啊，长安呢发生了传染病，我们中国叫瘟疫啊，就是现在所谓的传染病。啊，那么这个死者的时候，他就请求把这个香燃一枚，这个香可以去病。哦，这个香一烧的时候，确实四十里都闻得到，闻到香的人呢，他这个瘟疫啊，这个传染病就好了。哦，有这么殊胜的功德。哦，朝廷才重视，啊，不到一斤也收了，啊，四个烧掉了一个吧，还有三个有的时候是就收起了，啊，晓得这个香也这么好，啊，那么所以这经上讲的这个是事实，啊，在当年确实有这样的好香，啊，四十里同时闻到香气。那么这是香有殊胜之力，啊，那么也是显示出比这个鼻根给这个香尘，啊，底下香香到鼻子里面来了，还是鼻到香那儿去了呢？跟前面的意思一样，我们的文献，我们的鼻根的根心文献，周边发现，香气呀，也是周边发现，啊，所以谈不上利合啊。下面佛再问他了，说于意云何？啊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思想是为佛生于旃檀木，为生入鼻，是为生于空。啊，那么这个经文一念，诸位就想到前面，这是中观里面所讲的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真相是无生啊，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。 啊，那么在此地啊说了三种啊，真心真坦布呢才是自身啊，要生得入鼻的话是他身啊，生到空的话呢这是不无因身啊。莫难若夫思想生于入鼻，鼻所生的那当从鼻入啊，如果我们鼻子要生这个香的话，这个香应该从鼻出来啊，啊，那鼻应该天天生香才对啊，它有鼻就会生香吗？啊，为什么此时有，别时候没有呢？鼻非旃檀，云何鼻中有旃檀气？啊，肉体的鼻根。他与旃檀性质完全不相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怎么能够发旃檀香的作用啊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趁如闻香，当与鼻如，鼻中触香啊，说闻非也。啊，这样，假如说是哎，我的鼻子啊，会触香气，香气从我鼻子出去了，那个闻应该是闻进来的，出去了，你说是闻香，意思不对。啊，闻是闻进来，不是闻出去了。啊，那是鼻子吐香可以，是鼻子闻香，这个意思不对。啊，说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呢，相应常在。何其炉中热此枯木呢？啊，如果你这个香是从空中生的，啊，虚空时常在，没有变化的。那么换句，虚空要能生香，香就是常在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在香炉里燃起旃檀香，我们的空中才有香气？啊，炉子里说不燃香的话，空中没有香气，可见这个香气不是空生的。啊，那么这样说来，一定是旃檀木生的啦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般的执着，都是旃檀木。啊，若生于木。这次相知阴热成烟啊，这个木一烧烧了它就生烟了。若鼻得闻呢，或蒙烟气，那个鼻子要闻到这个烟的话，就会有烟的气味啊。其烟腾空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明火一闻，我们就以眼前的香来说，我们这个香点了，你看那个烟，你看到烟，你看到啊，我这个香不是很好的香，很好的香这里一点，你在那个角落上已经闻到烟呢，烟没有到哪去啊，烟才起来才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在老远已经闻到香味了？可见的这个香与烟呢，又是两个字。烟是烟，香是香啊，你看这个烟熏起来了，你闻到这个地方是烟气啊，这个地方没有烟，你闻到是香气。佛这样的给我们变啊，说明什么？这个香你要说是木头里面生的啊，这个也不能成立啊。啊，说是拿这个旃檀来说，这个意义更明显啊，因为我们想的烟不能遍满四十里啊，但是这个香气呀、啊、 啊，是这个四十里之内呀，他都通病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在此地所说的意思啊，是既然晓得啊，这个香不是木生的，不是空生的，又不是彼处的，那么这个相信本来周遍呐，缘聚而行。我们知道这一法如是，你就晓得没有一法不是周边法界。那佛这样的不厌其烦，真是一而三三而四，反复地给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的真相，然后我们才相信啊，佛所讲那个法要啊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啊，这些都是法要啊，都是在楞严经上说啊。我们要是不听佛这样的细说，细细给我们的辨别，佛说这几句话，我们确实不懂。这样婉转迂回地给我们去说明，我们自己要善于体会。啊，在这个里面要体会佛所说的真实意，真实意就是真实的思想。啊，佛有什么意思？佛没意思。啊，佛是真于者，如于者。啊，如鱼的什么样子就说什么，没有意思啊，只是把真相说清楚而已啊。啊，说的再多也是说这回事啊，说一个字两个字也是说这个事情啊，说多说少啊是一样的说法，多少只是演说上了，不是内容啊。内容是不增不减啊，说多不增一分，说少不减一分，都是圆满啊。你说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东西，给这个260个字的心经里面所讲的，给诸师不增不减，一样多。那260个字里面所讲的，比起大般若经并没有少一点点。600卷大般若经比起260字的心经也没有涉多一点点，一样的呀。啊，演说上有多寡不同啊，我们说极简单的说法叫法要。众生根性利，心清净，再可以少说几句啊，一说他就开悟。啊，众生的根性利，分别执着烦恼的力量特别强大，那佛就得多说。啊，可见的说多说少啊，乃随根应量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啊，所以佛说法有种种方便。 那么幕后这个结论，事故当时。下笔于文，知无处所啊。吉秀于乡，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境。此地讲这个笔文这两个字，似乎是带着浮尘根、深意根啊，因为根对尘是二处啊，根是一处，尘是一处。那么由上面这个意思来看，相尘尚且找不到它的深处，正如同啊前面呢佛教莫难找了个心啊，起初找不到心的处所，这个地方叫我们找相尘啊也找不到处所。相尘没有处所，修行也同样的没有处所，所以说居无处所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修于相二处虚妄啊，虚那就找身体。了不可得忘啊，你就找来去了不可得，所以才说非因缘非自然。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大多数如果家里供的有佛菩萨形象，你早晚都要烧一支香啊，你有没有开悟呢？这一段经文就用在修香上啊。我们讲早晚上一支香给诸位说，这就是早晚扩散。如果闻香，你会用这个法药来闻，这就是修楞严大定啊，就是修一心不乱啊。这个修法是什么？在课堂上修，离开课堂，笔用不用它？闻一切的气味都叫做香啊！哎，我闻那个好香，哎，那个好臭，臭还是香啊！所以这个香的这个意思是广义啊，鼻所能够闻到一切气味，就用这一个字做代表啊，就用这个香做代表。那么我们鼻要呼吸，从来没有停过啊，没停过，停了就是死人了，你睡着了还不呼吸啊，那可见的你鼻根的用啊，从来没有间歇过。那你要会用啊，再用嗅性，修的是相信啊，佛说这些道理不是说的好玩的，是叫我们在这个里头开悟。哦，一闻气味就开悟啊，晓得什么？能闻所闻，居不可得。 应虚空变法界，平等一如。你证得了平等境界，你证得了心性境界。平等心境就是见性啊，就是理一心不乱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笔不会文呐、啊，眼也不会念呐、啊，耳也不会听啊。啊，六根没有一根力呀、啊，根根迟钝。都不会用，六根会用一根，你就成无上道了。观世音菩萨用耳根，啊，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，会用的用一根就成道了。啊，我们是样样都不会用。所以，我在这一大章的这个经文里面。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苦口婆心重复再重复的给我们说，希望你听。那么这一共获取的就是二十五法，就是后面呢二十五位菩萨出来做代表，二十五圆通，随便你在哪一法里觉悟了，你都成无上道。所以在圆通章里面，二十五位菩萨个个都说他得的是第一，没有第二，法法平等啊，无有高下了。你哪一根最利，你就从哪一根就入了门了啊，不必学别人啊，别人眼根利，我眼根不利啊，我学别人就吃了亏了啊，看到别人家成就了啊，自己有病，看到别人吃有病啊，吃了个药吃好了啊，你也不要去请教医生自己害了什么病，哎呀，人家有病吃了个药就好了啊，我也去赶快买了个药来吃，他一吃吃死了，不对症啊！别人修行那个法门，哎，修成功了，好，你也去跟他修。人家修成功了，成了佛了，你一修成魔了。法门就跟药一样啊，不对症就会害死人啊。如果要那么容易的话，何必要去拜老师呢？啊，正好像那个开病啊，一吃药就好了，你何必去看医生呢？不用嘛，找到药就吃，吃了就好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，老师来鉴别我们的根性啊，啊，看看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门呢，对不对症啊？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哪个法门对我啊比较上妥当一点，啊，比较上有利益一点，使我们自己能够早一点开悟啊，无非是如此而已，不可以盲修瞎练呐。啊，所以在此地佛所讲的这个二十五种法，就是无量无边法门的总归纳啊，五根啊，六如十二处十八界是这个七大，就是把一切法的归纳展开来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就是无量法门，归纳起来就是这二十五类。啊，所以这个二十五类呀，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哪一个法门都是非因缘非自然啊，皆妙真如性啊，所以是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 啊，我们每一天到晚比修香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特别是一个修行人在这个早晚啊扩诵里面燃香的时候，要把楞严经这一章给忘掉了，那就很冤枉了啊。所以经为什么要熟呢？熟就是处处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！啊，我们燃香里头没有观照啊！啊，没有观照不能解析。啊，你们也有的时候啊，燃香的时候会念几句咒语啊，念几句咒呢就服，念的是供养咒啊，是不是真正修到福呢？那我看不然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咒子是有口无心啊，不是你真心，你是听到别人那么念的，你就也照念啊，你的心里头完全没有一点供养的意思啊。小孩唱歌啊，有口无心啊，没什么用处，没有用处啊啊。如果说的你好处啊，也有一点，比骂人好一点啊，只能说这一点。除这个之外，你有什么功德？啊，真正的功德，最殊胜的功德，就是能入观了。啊，观什么呢？就晓得能闻所闻，具无所在呀。这个是真正开悟啊。啊，那么你在燃香的时候，这个香是也是圣坛实相闪烁发耀啊。可惜的是，你天天燃香，你不啊，天天闻香你不开悟，那比一天到晚都在闻，你不开悟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文注释越多越有味的味道啊，句句都是诱导我们进修啊，句句都是提示我们开悟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啊。